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咧系32度啊，系炎热嘅。咁啊，新界再高1-2度啦。而到星期三四咧，就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啦，会多翻啲云啦，会有啲骤雨，有雷暴噶。咁大家留意住星期三四嘅天气咧，就会冇呢两日咁热吓，可能就会落大雨嘅。好啦，呢两日咧，我哋都会好多朋友，大家见面咧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喂你验唔验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就是特区政府推出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呢将会喺9月1日展开，咁为期7日，咁视乎实际嘅进度啦，就延长就唔超过7日，咁可能即係有7日到14日嘅时间去做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基本上呢就係可以提供测试，为每一个人呢去测下你自己有冇感染到新冠病毒㗎。咁对象咧就系所有人啦，基本上就系6岁以下嘅儿童咧就不适用啦吓，即系细路仔就6岁以下咧就唔验啦。咁其他咧就所有持身份证有出世纸，又或者系总之加埋系冇病征啊，仲要冇病征嘅市民咧都可以去验嘅。咁首先咧就要网上预约，而网上预约嗰个登记网站咧应该就会喺今个礼拜尾咧，应该礼拜6到啦就会可以出现啦。咁大家可以去填写个人资料，同埋先系要网上预约，再拣你究竟想去边度去检测嘅。嗱，检测嘅场地咧都会遍布18区啦。咁通常都系啲比较大嘅社区会堂啊、体育馆啊，通风比较好嘅地方啦，咁就做到就希望，虽然有好多人想去验，但系咧都可以分到不同嘅时段啦，企得开啲啦，就唔会因为喺检验嘅时候咧，反而增加咗感染嘅风险。而采样嘅方法咧，就会由一啲医疗嘅专职人士啦，受过训练嘅人咧，就会采集你喺鼻腔啊同埋咽喉里边咧嘅拭子样本咧去做化验嘅，咁你个拭子样本就代表你见到有啲画面就系、是、有一啲嘅好长嘅一啲木条咁啦，咁啊伸到去入边，即系你喉咙嗰度啦，同埋你个鼻咽嗰度咧去采集样本嘅，咁就唔使自己做嘅，系有人同你做嘅。好啦，咁大家都喺度讲就系、是、咁应唔应该去检验咧？咁嗱，分开两方面去讲啦。一方面就系你对于个人嚟讲咧，当然啦，你验咗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冇感染到病毒啦。咁啊，安心啲啦。咁不过又唔好安心得太放心嘅，因为其实咧就只系检验咗你，即系知道你检验嗰一刻有冇嘅啫。咁成个香港咁多人，人来人往，大家出出入入，咁亦都有好多人豁免可以入嚟香港嘅时候咧，你验咗嗰一刻冇事冇感染啦，唔代表你跟住嗰几日冇感染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就系对于个人嚟讲去安心一阵啦。咁但系仲有咩好处咧？咁嗱，之前讲过我验咗阴性，可唔可以就翻内地啊，或者去澳门咧？系唔得嘅吓，因为咧呢个同个健康码咧系冇关嘅。咁另外就系、是、你验咗之后，之前有建制派嘅一啲议员讲啦，咁系咪可以堂食咧？夜晚去堂食啊，有啲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可以为你而放宽咧？咁政府亦都讲咗啦，系唔会嘅，系唔会咁做。咁所以咧，对于个人嚟讲咧，好处就系你会可能有啲安心少少啦，安心一阵啦。咁当然啦，对于成个社会嚟讲咧，呢个检测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喺成个社会里边揾到部分嘅隐性患者啦。咁呢啲人咧就可以尽早去隔离治疗，咁啊，大家唔会传染得咁犀利。咁不过呢个前提就系要比较多嘅人口去同时做呢个检测先至会有用嘅，咁否则如果话得100多万人做咧，嗱好多医生都系咁讲嘅，就系如果得100多万人做咧，咁嗰个效果就会比较细啦，同埋好似大海捞针咁啦，如果你即系太少人做嘅话，咁个效果就唔明显啦，咁如果劳师动众咁做嘅话咧，咁可能咧就可能就花费咗一啲心力啦，花费咗啲子弹啦，好啦，咁大家又点睇咧？嗱，做唔做咧？去唔去验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24日朝早10点，美国早前要求香港生产嘅货品进口时不可标示为香港制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美方将会延后实施日期。 呢啲嘅措施既冇必要，亦都系比较。冇理由，但係係來而不善。個目的就係去打擊香港 嗰個好獨特嘅地位，嗰個所謂單獨關稅地區嘅地位。 十一點半，警方喺本月中倒破黑社會操控多個非法賭檔，包括22間非法釣魚機賭檔及非法麻雀檔。其中一個釣魚機賭檔內有一個小型武器庫，一共拘捕153人。港島總區總督察林敏儀： 他們看中了在這段期間所有持牌的遊戲機中心和麻雀館都是因為相關的條例是需要關閉的，於是乎他們就在各區開設這些的非法賭檔去吸納顧客。部分的釣魚機場更加為了吸引顧客，會在場裡面向客人兜售毒品，或者是提供免費的冰毒在給客人是即場去吸食的。 下午一點，民主黨今日同香港民意研究所會面，表明民調方法、設計同門檻等等具體細節必定會遵從專家建議。主席胡志偉： 好多嘅朋友都好關心門檻嘅問題同埋嗰個調查嘅安排，限於我哋一定要喺九月底之前咧係作出一個結論啦。咁因此，我哋能夠應用嘅方法咧，主要都係集中咗喺而家呢個廣泛性有代表性的一個民意調查的方式。展開相關的工作之前呢，我們都會繼續廣泛的討論、辯論、等等的事情。 四點，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私人檢控西灣河開槍警，律政司早前介入案件申請撤銷檢控，法庭批准撤銷檢控傳票。四點半，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7宗是本地個案。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有關特區政府即將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怎樣做才是最好呢？電話裏面有中大公共衛生學院客座教授黃子偉。黃子偉你好啊。 你好， 你好。咁嗱，而家有強大嘅檢測能力咧，點樣利用先至係可以話係最有用咧？ 我覺得即係任何一個呢啲篩選嘅計劃咧，都要有個好明確嘅目標啦。 嗯， 即所有嘅一個公共衛生嘅計劃，個目標要好清楚。咁目前我唔係太過清楚政府究竟今次個篩選嘅目標係乜嘢。 政府的讲法就是说想找多些社区的一些所谓隐形的患者嘛，这个算不算清楚的目标？ 是的，如果他想找社区里头的一些所谓叫做隐性的带病毒者，即是他没有这个症状的带病毒者的话，他就要考虑在筛选的时候，他就考虑那个筛选的工具，即是那个那個測試的方法，它的那個靈敏度有多高啊，它的特異性有多高那些的問題呢，它要了解了，然後呢就對於它那個社區裡頭一個估計的那個陽性的真陽性的率是多少，然後從而就計算得下佢需要係即係佢嗰個篩選嗰個能唔能夠達到呢個咁嘅目標咯？ 係，你覺得而家嘅數據係咧係點樣咁講啦？嚇，係請繼續。 就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咧，就係如當嗰、那個呢、這個帶病毒嘅陽性率咧，係喺一個社區係相當低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有機會碰到係有所謂假陽性嘅問題啦。咁呢個就對於係我哋要點樣嚟到即係點樣嚟到睇嗰、那個測試嘅結果就好重要咯。 係啦，咁嗱，你講到即係假陽性嗰個問題啦，嗱，我哋見到手頭上比較近嘅數據咧，就係政府早前咧就同用分開兩輪啦，就同一堆嘅護老院舍咧，就總共測試咗50,000個樣本。嗰50,000個樣本裏面咧，就係即係冇病徵嗰啲人啦，咁就揾到8個陽性，而最後就發現有3個，即係復檢之後有3個係假陽性。嗱，即係50,000個樣本揾到8個陽性，其中3個係假嘅。呢一個數字俾到啲咩啟示我哋？ 咁50,000個樣本即係有5個係真嘅咧？ 系咪？系五个系真。 五万个有五个，咁咧个即系个比率系相当低咯。 嗯， 系相当低咯。咁变咗佢即系话，即系话我哋用嘅相当大嘅资源，只能够揾到好少嘅所谓嗰、那个我哋想揾嘅嘢咯。 嗱，咁如果五万个样本揾到五个真嘅阳性，嗱，我假设可能到时。两百万个样本咧，就可能系两百万，唔系揾到两百个阳性。咁如果真系有两百个嘅话，咁都系一件好事啊，系咪咧？点计数咧？点样系叫做有效或者冇效咧？ 咁其实最主要都系话睇我哋所付出嘅资源同我哋所能够攞到嘅嗰个比例系几多啦。如果我哋话想即系话增加嗰个效率啦。我自己嘅傾向咧就係話去一啲比較上係高危嘅，即係話佢嗰個帶病毒率係會高啲嘅群體嗰度做啦。咁呢個就似乎即係比較上係即係可行一啲，同埋即係話你用同樣嘅資源咧係會得到更加嘅效果。譬如好似一啲旅客。入境旅客啊，嗰啲我哋嘅个筛检系咪已经系百分之百能够系即系覆盖佢哋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因为你喺外边嚟嘅，譬如早前有啲报道话印度都好多啦。 嗯， 咁除咗喺呢个印度之外，咁其他国家总之系入境嘅，咁都相当即系，因为有好多国家嗰个疫情嗰个爆发都比较上。嚴重啦，所以譬如呢啲咁嘅喺呢啲群體嗰度做，咪比較上即係話嗰個效率會高啲咯。香港嚟講，因為佢一般嚟講，佢個我哋嗰、那個發病率都係比較低，咁嘅時候嗰、那個隱性帶病毒嘅率咧，應該就會都係好偏低。譬如你頭先講話五萬個有五個咧，一面係0.01% 啊嘛， 係 0.01%。咁呢個數目真係相當低嘅呢、這個嚇。 即係其實可能係咁樣，呢、這個數咁低嘅陽性 率，你揾到一啲高嘅群體，佢可能有1%啊，或0.5%啊，或者係2%啊。咁我記得好似之前你哋啲好似啲媒體都有報道過。是在某啲嘅，譬如好似一啲嘅，譬如物資接觸者啊咁咧，佢嗰個率係相當高嘅。 嗯， 所以呢方面咧就要之後比較要留意啲咧，就話我哋究竟係唔係已經係能夠覆蓋曬所有呢啲咁嘅，譬如呢啲已經確診佢係帶有病毒嘅人咧，佢哋嗰個嘅接觸者啊，係咪已經係100%能夠覆蓋咧？咁 嗱，但係譬如話，剛才你講到有啲即係比較高危嗰啲，我哋相信就係包括可能醫護人員啦，或者係喺安老院嘅院友等等啦。之前講嗰五萬個有五個咧，都係喺一啲護養院嘅員工啊裏邊啦，安老院裏邊做嘅。咁但係今次譬如普及社區檢測咧，就唔包括安老院嘅，因為主要就係因為嗰啲院友就好難叫佢哋出嚟啦。等等嘅呢啲問題咧，具體嘅問題就冇包括。 同佢做噶啦，冇理由要佢出嚟做嘅呢啲嘢。 嗯，即係可能要分開做啦。 要即係話一個隊伍。嚟到係即係主動嘅去做嘅啦，呢、這個唔能夠話要人哋嚟到即係一個反應式咁要人哋出嚟幫出嚟即係應政府嘅呼籲嚟到做嘅啦，反為就要譬如好似譬如揾防控中心啊，咁衛生署嘅隊伍啊，咁佢要即係話主動去做嘅啦呢啲。 嗯，嗱，咁另外咧就係有啲人就會擔心嗰個假陽性嘅問題啦，即係話如果可能做好多人嘅，做幾百萬人嘅，咁嗰個假陽性嘅數目又會多噶啦。咁你自己睇係呢啲問題應該係可以解決到嘅係嘛？因為再驗多次啫，復驗就得噶啦，係咪咁理解？ 驗係咪復驗嚟講，只係能夠話增加佢嗰個第二性。增加第二性，但是即是话我哋，譬如我哋话一个唔够，我哋要两个阳性先够，咁或者系三个阳性先够。即系我哋其实嗰个，因为点解咧？任何嘅测试都有呢、這个，都佢唔系100%嘅。 嘅準確咁啊。所以咧就一定會有咁嘅情況嘅。咁當嗰個係打定率讀率係非常之低嘅時候咧，譬如好似得0.0几%，咁嘅時候咧，嗰、那個假陽性嘅比例咧，可能係高過真陽性嘅。 係， 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個例子係幾多話八個啊？ 係八五萬個有八個陽性，三個係假嘅，五個係真嘅。 三個假嘅都算唔高噶啦，其實。 嗯、 即係如果你有好多情況咧，如果你嗰個打定率係低咧、一般嚟講個假嘅係多過真嘅。 但系譬如即系复检之后，我哋都会几确定噶，复检多一两次。 复检后我哋咪咩？即系你如果你要所有都要复检嘅，咁啊，即系当然系啦。咁、你复检嘅时候就会系即系当做多咗功夫啦。咁、但系当然佢系会令到个第二性系增加咗嘅。 嗯，明白。好， 但系你话值唔值得做咧？我觉得就要睇。即係睇個資源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係唔係我哋應該做嘅已經做曬咧？我頭先講係唔應該做曬， 係咪高危嘅咧？已經做夠咧嚇？咁唔該曬你，黃子衛，中大公共衛生學院客座教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虽然确诊数字回落，但系社区仍然有隐性传播。新增的4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1名零售业人士同1名外佣。他又說進行全民檢測可以截斷傳播鏈，如果有很多個案，例如100多宗的時候，有很多患者需要送院，就未必容易處理到。至於昨日公布的印傭個案，相信是在家居感染的機會較大，27名，有17名密切接觸者的檢測是呈陰性。医管局表示，本港至今有77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死亡，目前有526名确诊病人接受隔离治疗，当中27人危殆，另外再多34人康复出院，累计有4052名确诊病人出院。医管局又话，一名曾经在天水围急症室创伤房接受急救的85岁女病人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她在昨日被送到天水围的急症室，当时情况十分之差，出现气促和含氧量低，需要插喉和急救，因此被安排前往创伤房，但是由于创伤房并没有负压设施，医护人员为病人插喉的时候亦都使用高流量氧气，医院正是仔细追踪个案和调查，病人现时在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提出私人检控，控告的士司机郑国全去年10月在深水埗危险驾驶的士铲上行人路，律政司早前介入案件申请撤销检控，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法庭批准撤销检控传票。律政司一方表示，已经考虑警方独立调查小组的报告和证据，包括被告的陈述书、附近闭路电视片段等，指出被告案发的时候被人用武器攻击，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当时控制的士和危险驾驶，考虑各方证据之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的控罪，亦都冇合理机会将被告定罪，认为表面证据不成立。死因裁判法庭就15岁少女陈燕林死亡展开死因言讯，佢嘅堂姐陈小姐作供嘅时候表示，两人感情好好，形容陈燕林性格直接，但系报喜不报忧。他说陈燕林曾经被法庭判入女童院，去年7月庆祝对方生日的时候，对方曾经表示知道以往做错事，希望努力读书，重新进入正规中学。 他又说去年八月自己生日，双方再次一起庆祝，当时陈燕林的精神并无异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荃湾西港铁站。而家反方向去屯门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慢车，龙尾都是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之前被传出话批评习近平好似黑帮老大咁，又形容中共系政治僵尸。日前佢被开除党籍同取消退休待遇。中央党校话蔡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身为红二代嘅蔡霞就话将会为生存权利同尊严而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大家都听到啦，就是政府即将咧，就系举行呢、这个即系社区全民嘅社区检测啦，唔系全民，系普及嘅社区检测。咁啊，本来咧就系有人讲话系全民啦，或者系好早之前咧系提过有希望嘅目标就系500万人做呢个检测啦。后屘咧听到啲数目就系300万啦。咁嗱，到最新个记者会咧，政府就话我冇定目标啊。咁嗱，究竟即系到最后有几多人做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成个检测计划嗰个成效噶。当然啦，就是越多人做咧，咁能够揾出社区里边嘅隐形嘅带病毒嘅人咧，咁当然系最好啦。咁不过咧，睇嚟咧，政府都可能感觉到嗰个反应未必咁好啊。咁同埋咧，尤其系譬如今日咧，确诊嘅个案咧就已经减到得9个噶啦，好多日嚟咧未试过个位数噶啦。咁又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去检测嘅意愿咧？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啦，验唔验咧？ 电话里面有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是你好。 你好啊，请讲。 验一定是去验的啦、你既然政府是那个、普及社区检测，我们为什么不去验呢？是不是、早前、就说几千元、就不去验啦，太贵啦。但是现在呢，中央出钱出力来帮助我们香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市民，为什么不去验呢？ 早前那几千元呢，如果你验了，你可以说你、搭飞机可以有用嘛。现在这个没关系的。 搭飞机有用的那些几千元当然是去验啦、但是有一些为什么、几千元他都、没有能力去验呢？就是他本身自己已经感觉到有事，但是他位于太贵了，他就不去验，咁变咗嗰个社区咪会爆发咯。咁既然依家中央能够出钱出力吓，帮我哋去验，咁我哋一定要去验噶啦，为人为己，为个社会，为医务都系去验。刚才你哋所讲话大海捞针，点解唔去捞啫？呢支无论佢系绣花针又好，海龙王嘅定海神针都好，我哋都一定要去捞，系咪先？大鱼细鱼一定要捞，咁我哋先至可以保护到我哋整个香港，保护到依家濒临冇工做吓，个个好惨嗰个生活。 有啲高女士有啲讲法就系话，如果即系有嗰个能力咧，应该譬如做啲老人院啊、清洁工啊、码头工人嗰啲咧，就验多啲，同埋咧不停咁验嗰啲，反而系能够将呢啲资源用喺有效嘅地方。你点睇咧？ 嗱，两方面咁睇，当然嗰啲能够做得到。早前已經做咗啦，老人院啊、碼頭工人啊嗰啲都已經做咗好多噶啦。但係係咪佢哋不斷去驗呢？咁始終社區都係除咗呢啲人都仲有其他人噶嘛，係咪先？唔係淨係碼頭工人，唔係淨係老人噶嘛？依個整個香港社會仲有好多不同嘅人噶嘛。咁既然大家都係可以政府能夠安排得到啊，喺十八區咁多地方，亦都方便我哋去驗。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要想同政府講一講。你成日話上網上網，咁好多老人家都上唔到網㗎。我哋依家都成立咗義工隊去幫助啲老人上網，但係始終都係即係唔夠 政府 話 有啲係有啲嘅名額咧，你到時去到都會俾你去驗嘅，就唔一定係咁啊。當然希望大家上網嚇 book 咗位先，咁啊唔使逼埋一齊啦。好多謝高女士嘅意見啦。嗱，高女士嘅講法咧就係即係呢個全民檢測咧就一定係好啦，因為揾到一啲嘅隱形嘅一啲嘅帶病毒嘅人出嚟啦。嗱，咁你睇翻嗱其他地方嘅經驗咧，有啲地方即係抗疫做得好，或者抗疫冇咁好咧，咁同嗰個全民檢驗嘅關係又有幾大咧？嗱，呢個世界上咧做得最多測試啊，講宗數就係中國啦。到而家咧已經做咗1.6亿次嘅測試啦，佔咗人口10%+。咁嗱，中國嘅疫情係受控噶啦。咁啊，但係咧就睇嚟都係跟同呢個嚴格封鎖嗰啲小區嘅政策比較大關係嘅，咁因為你睇翻咧，就係譬如你驗得好多咧，就唔一定係個抗疫就好好嘅。譬如話新加坡咁啦，佢驗嘅樣本數目咧就佔咗人口25%+嘅啦，都係幾多下噶啦。咁但係你見到新加坡其實嗰、那個確診嘅宗數一路都好犀利啦，50,000+啦，到而家同埋好長時間咧都係有三位數字嘅每日嘅確診個案嘅，到最近先至跌翻到2位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是、台灣檢測數咧，即係檢測嗰個量咧就喺全世界排名幾低下嘅，即係佔人口咧就係唔夠1%，係0.36%嘅。咁但係佢嘅防疫都大家公認做得幾好啦。咁個原因就因為有個源頭嗰度去堵截嗰啲病毒入嚟嘅。咁嗰個咧就係即係可能係都係好重要嘅一件事，政府要做咯。好，電話裏邊仲有陳先生，陳生你好。陈生， 你好啊，你好啊，我头先听嗰个女士讲咧，真系好笑，即系讲真啦，你咁样验法，嗱，我今日当我今即系9月1日去验，我冇事噶，验嗰阵时，但系突然间我喺2号、3号出嚟，我行咗翻出嚟就唔知喺边度感染到噶嘛，或者我到时会有咧。 所以你驗咗唔好真係咁放心周圍走，然之後唔戴口罩， 係咯，咁樣驗嚟即係等於叫做做唔到嗰種效果咯。 明啊， 因为其他地方咧，如果真系咁验法咧，就直情系禁足令，大家嗱验完之后唔准出门口，咁所以咧就即系保证咗14日之后就冇晒啦吓。 啊，咁就可以，但系你验完之后你都唔知道有冇，即系好似而家咁，你有咁多日，你有冇都未知噶。咁你真系验，我真系提高自己嘅风险，同埋如果前边嗰个有嘅，验咗之后嗰啲啊突然间打车啊嗰啲嘢散咗出嚟，你再真系验，你摸口罩咪增加机会大啲再中招啊！如果讲真，如果咁都得啊，林郑你就唔使话延迟一年去选举啦。个个戴住口罩都怕染，都会话惊。咁你一系自打嘴巴咯。而家讲真啦，你嗰几百人落嚟，你俾啲嘢佢做啫嘛。而家等于 咁嗱，阿陈生，你验唔验啊？ 我就讲真，我冇事就唔去验。我如果有事，我就会去验。即系我感觉自己啊，好似 你有事入咗医院啦，唔使去验啦。你有事已经入咗医院啦，系咪先？ 如果我冇嘢，我做咩就系验啫？我做咩而家系攞自己嘅风险啫？再增加自己嘅风险啫？你攞咗嗱，好似验咗嗰啲人嘅嘛，嗰啲冇健康码俾人哋出入啊，咁你连呢一样嘢都做唔到，咁你验嚟做咩啊？ 乜嗱，验咗可以对于成个社区咁，譬如话有几百万人验，咁大家揾到几百个呢啲隐性嘅大病毒者出嚟都好啊。 唔系你揾到之后啊，讲真，我当你揾到嗰日揾到。但系佢行咗出去，你染咗俾边个都未知噶嘛？你点样追查啫？一样追查唔到噶。佢而家讲啲嘢，真系自打嘴巴咧，呃人啊！因为又希望嗰扎人咧，如果你唔染咧，嗰啲钱咧都唔知点样啦。嗰扎人落咗嚟，有冇人 啲钱中央俾咗噶啦吓？ 我知啊，但系即系佢做唔到嘢啦嘛，变咗佢要交差啊嘛，而家。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电话里边仲有吴先生，吴生你好，吴生。 系你好，主持。我係都係贊成唔使咁樣驗嘅，因為驗嚟真係冇用噶。因為現場咧真係好危險嘅。嗱，之前嗰個都講啦，如果你擘大口嚟驗，佢係有事嘅。咁牌後邊嗰啲好接近嘅啫嘛。咁佢驗完之後行埋去，咪嗰個瀨嘢。 咁佢應該隔得好開嘅，唔會話咁樣黐住密質質嘅。 咁 應該就係咁嘅嚇。 行埋去驗都係，始終啲菌喺附近噶嘛，都係會。 嗱， 如果真係身體不適咧。你可以公立醫院睇噶，又唔可以人下下都急症室噶。有啲人係唔係急症室咁啊？急症室又好忙嘅，大佬，咁咁係咪即係做死啲醫護人員咩樣？同埋政府又得把聲，話要人戴口罩，唔戴又話罰，吸煙又話罰。而家咧，可唔可以開名屋村嗰啲？可唔可以開名？ 屋村就冇所謂啦，地方啫係嘛？ 葵涌村咁樣。啲白虎空街即係平台食煙。都冇人理，就算理咧，佢都唔理咧，跟住就冇人理噶啦。商场又系，近住坑井后边嗰个防烟门，啲人喺度食烟，坑井都唔会理，又唔戴口罩，诶，我都向佢走埋添。咁变咗你政府又话罚，呢啲可以加重刑罚嘅情况，拉佢都得啦。口罩又唔戴，喺度食烟，劝住唔听嘅就，咁你政府做埋呢样嘢，成日得把声，咁控烟办是点做嘢？酒楼又系咁样。餐廳又係咁，我哋都喺酒樓，我哋村嚟酒樓咁，啲人食煙自由自在咧。 明白。 咁你罰先啦，大佬，你話罰得把聲喎，其他嗰啲就罰啦，呢啲就唔罰，咁冇用咯。你啲人驗驗嚟驗去，咁啲人唔守規矩，咁你真係等死嘅啫。香港而家真 係。好多謝吳先生啊。咁吳先生都講出有另外一種嘅關注咧，就係、是、如果話喂你驗咗之後，咁大家好放心，通街食煙，通街除咗個口罩，咁其實可能咧都係導致病毒繼續傳播嘅，咁但係即係咁樣係咪代表就唔驗好個驗咧？又或者係咪咁樣就足夠即係一個好好嘅理由，大家唔去驗咧？嗱，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晚11点你會做啲咩啊？睇電視節目《午夜廣場》咯，由文史哲科學傾到社會科學，睇完傾偈都多啲話題，有個咁有營養嘅節目。看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31，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晚晚11点， 午夜广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喺9月1号开始嘅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就由好多嘅公务员啦，同埋医护咧系一齐去做噶啦。政府咧而家就讲咗，就话喺18区咧就揾到超过100个合适嘅地方咧，爱嚟做检测嘅中心，其中就包括一啲学校啦、社区会堂啦、体育馆嘅场地啦。咁呢啲咧就要机电署咧就去睇下个通风啊，各样嘢咧就会落实噶啦。咁迟啲就会公布，而呢啲中心咧系会朝八晚八运作，初步预计最少做7日。咁而嗰啲工作人员咧就会同市民咧就分开唔同嘅路线啦。譬如你喺度等紧采集样本，同埋做緊採集樣本嘅市民咧，就會分開啦，而每日最少清潔2次啦。而參與嘅好多咧都係公務員啦，而有好多亦都係醫護啦。咁佢哋係有報酬嘅。咁譬如中心嘅主管咧，每個鐘有900蚊。登記主任咁每個鐘有360蚊。咁有政府咧就喺內部咧，正係招募緊好多嘅公務員咧，係去參與嘅。好，電話裏邊咧就有華員會嘅會長李葵燕啊，李葵燕你好啊。 你好，好主持。 系嗱，而家个公务员啊，你啲同事反应如何咧？系咪大家都即系都会好多人去做？ 目前嚟讲反应都系正面嘅、 嗯， 因为防疫抗疫都系人人有责啦。公务员更加要率先系喺呢方面为市民服务，咁、所以就都睇到就有啲人都準備係申請，但係個數量幾多咧？而家就即係都未知。 通常即係呢個即係邊啲公務員會去申請多咧？同埋嗰個條件啊，通常係點樣嘅？ 其實而家即係政府個通告咧，就即係有幾級咧，都係需要即係有即係大量嘅人嘅。咁、但不過呢個都係自願性質。咁啊，因為本身嚟講咧，有啲公務員自己本身抵抗力都唔好嘅，或者有長期病患。其實即係無論就算佢自己有假期或者時薪幾多或者津貼幾多，佢都唔會申請嘅。咁啊，亦都有啲公務員要睇下自己有冇假期啦。有啲公務員啊，即係其實所剩冇乜幾多日假期嘅。咁又或者即工作非常之緊迫，因為即之前有啲一路都有啲即在家工作啦，咁可能都累積咗唔少工作。咁如果佢自己本身嘅工作都好緊迫咧，咁亦都未必會申請。咁所以我估係即有部分公務員係有能力可以申請依方面嗰個社區檢測嘅工作嘅。咁但係即幾多人係會申請咧？咁即要稍後可能即政府嗰邊先至清楚啦。 咁而家咧，譬如话嗰个报酬方面咧，系咪即系以前譬如做选举都系类似呢个报酬，定系多过一般嘅报酬噶？ 其实就个报酬，即系我估啲公务员咧都唔会话考虑呢个即系一个主要嘅目的啦，因为即系个目的都唔系为咗即系搵外快咁啊，即系。對最主要咧，都係抱住即係為幫即係政府做好嗰個防控疫情，咁喺呢方面出一分力啦。咁事實上即係我諗係即係公務員啦，同埋華員會好多會員，同埋我諗市民都係就希望盡早係揾出一啲隱形嘅確診者，就截斷嗰個傳播鏈，咁經濟可以逐步恢復，因為即係打工仔都好慘，手停口停。 咁嗰、那個你哋會唔會有啲公務員咧？会担心话喺防护装备上啊，或者喺经验上啊，因为毕竟同以往做选举嗰啲，即系可能都系一啲比较文书嘅流程咧，就有啲唔同，有啲风险啊。有冇呢方面嘅担心咧？ 系啊，呢方面即系同选举嗰啲真系性质系好唔同。咁有担心咧，这个系即系都好正常嘅。所以我哋觉得政府咧系必须要做好同埋做足呢个防疫装备啦。咁亦都应该系提供足够嘅训练啦。仲有我哋觉得亦都应该系尽量招聘多啲工作人员，就避免佢哋嗰个工时太过长啦。即系否则咧，如果喺个过程里边咧，有啲工作人员系即系中招嘅时候咧，对成个检测都会即系带嚟一啲负面影响啊。而你公务员又好，或者当中有啲医护如果中招嘅时候咧，对即系政府嗰、那个服务啊、运作啊，或者对医管局啊，或者即系私人嗰啲诊所嗰啲即系服务都会有所影响嘅。咁不过即系。其實今次應該個社區檢測咧，都會係招募好多有經驗嘅醫護啦，同埋一啲防感染嘅專家，咁參與依方面嘅工作，咁應該都係有信心嘅。 好，明白，唔該曬你，李葵燕， 唔好客氣，好，拜拜。 李葵燕是华员会的会长啊。嗱，讲到所谓的全民检测或者普及的社区检测，究竟即系全世界或者喺中国啦吓，有哪些地方是做过的呢？看回啲资料啦，就是其实武汉做过啦。武汉咧就是喺其实喺疫情平复之后咧，佢后屘又增加了一些本地感染啦，咁就即刻咧就喺十几日里面咧就做了1000万人嘅。嗱，1000万人里面咧，佢哋最后咧就是只是找到300个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在内地的定义呢，就是一些即感染了但是呢就是完全没有病征的人。只是做了1989万，找到300个，其实个比例是挺低的。做完这个检验之后呢，官方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呢就是回复正常的生活啦，这样啦，这个就是个作用啦。另外黑龙江呢就牡丹江市都做过的。牡丹江市人口就200多万，他就本来说准备做一个全民检测，咁但系后屘咧就7日里边咧只系验咗60几万人啫，咁嗰60几万人咧就抽查咗啦，即系筛查到出嚟啦，有19个无症状感染者，咁嗱，几十万人揾到19个，其实个比例咧都系算低嘅，咁啊香港又如何咧？香港9月1日开始做啦，咁啊大家即系估计究竟有几多咧？当然就系估唔到噶啦，咁但系根据翻之前做过嘅2轮老人院嘅测试咧，都系针对一啲冇病征嘅一啲嘅市民啦、老人家啦嘅测试咧，50000个样本咧，最后揾到咧系有4个系阳性嘅，吓50000个里边揾到有4个，咁所以其实个比例咧都系比较低嘅。好，电话里边咧系陈先生，陈生你好，陈生你好，请讲。 系，我想讲一讲翻咧，政府度咧，其实就唔好话自愿嘅性质，因为强制咁样先，强制检查，因为点解要咁样做咧？因为有好多譬如你啲隐形嗰啲咧，佢又唔知道自己有冇，但如果你强制规定啲人，如果你冇嘅，咁咪冇问题咯。如果有嗰啲咁样，可以嗱一声送佢去医院度处理佢。如果唔系，你本身变相一个传开，传10个、10个、传8个。 但系我谂你强制喺香港做唔到喎，点强制咧？ 点解唔可以咧？嗱，你譬如戴口罩嗰啲，政府立例本身都可以强制出街，而家都已经修订咗，出街都要戴口罩嘅本身。点解唔可以咧？本身，你如果做咁即系咁大全民咁样检查咧，如果你唔强制嘅，即系任何啲人中意抽又唔抽，咁你变相变相个座位减低咗好多咯。你咁嘥咁多资源咁样成，同埋你揾人好多医护都嘥好多啦。你一做就彻底啲本身，一就强制，一就唔咁样做你冇。如果你唔系强制嘅，有啲人即系好话唔好听嘅，变相拖延咗成个社会。本身啲資源都耗盡好多，好多酒樓啊。 個問題係，就算你做到全個社會咁做咧，都係嗰一刻裏邊嘅人啫嘛。即係你之後仲有好多人出出入入香港，繼續會有傳播噶嘛。 你都要限制，都要執行住一段時間。如果你都唔可以放鬆啊，暫時都係。如果你突然間又放鬆咗嘅，你睇翻之前7月份嗰段時間一放鬆咗，即刻突然間又爆發曬。 明白。 同埋啲海員啊，同埋啲嗰啲機師嗰啲咧。所以一定要檢討翻之前有啲嘅呢啲咁樣嘅啲流動咁樣成。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啦。我哋把握時間聽埋何先生嘅電話。何生你好啊，何生。 係你好，你好，主持。 係。 有咁樣，我咧都贊成前面嗰個官嗰個人講嘅全民嗰個檢測。因為點解咧？基本上，今我哋為己、為人、為香港經濟，我都應該係呢個全民檢測。如果我哋能够呢个全民检测揾到嗰啲隐性嘅阳性嘅病患出嚟，我哋做好咗，我哋经济就可以恢复。即系大家假如个个都俾咁多个理由，唔去做呢个检测，揾唔出一日唔能够清咗呢个隐性嘅阳性嘅嗰啲病患者出嚟。我哋一日都唔得噶噃，就算加我哋咁样拖下、啊、拖下、啊、拖到， 明白？ 8月、9月、10月一路拖落去，我哋都唔可以恢复我呢个 好社会经济。多谢何生嘅意见啦，我哋把握时间听埋李女士嘅电话。李女士你好啊，李女士， 我想 讲 咧就系话，如果源头未断咧，做乜都系假嘅，同埋而家喺处乱用资源。如果你断咗源头，难听讲句，你咪直情禁足14日咯。 你一了百了嘛，你而家政政府拖到成个月，其实同金竹唔系好大分别嘅啫，只不过咧就累死好多人咯。同埋你做咗之后，你七日内你敢担保唔会再中招咩？如果你唔敢担保嘅话，我今日出去就已经中招啦，我呢度验完个报告都未出，嗰头就中招啦，咁啊点咧？又如何咧？系咪日日都验咧？ 明白。 日日验就可能好 OK。 咁啊，当然冇可能啦。咁啊，多谢李女士嘅电话，大家有咩意见，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丽城花园。反方向咧，荃湾路去翻屯门，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嘅车龙就排到丽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系53蚊跌9.5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汽车内饰、安悦国际控股、REF Holdings、汇能集团同埋西藏水资源。五大跌幅股份系官允控股、中国汇融、泰星集团、一兆明同埋同景新能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5，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港金报17,990，比上日收市升咗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49.97，卖出价1,951.03。港汇指数报105.6，比上星期六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喺柴湾角。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喺柴湾角。而家反方向去屯门都系有车龙啦，龙尾喺丽景。另外区内嘅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过海都有龙尾的排到去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几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挤塞，龙尾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挤塞，龙尾丽业街。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一啲。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九龙塘嘅希福道因为有道路交通测试，所有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窝打老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路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系嘛？全球第一个案例出咗嚟咯。 系啊，同埋担心嘅就系、是，即系之前讲，大家感染咗之后，理论上有抗体嘅，呢啲抗体有几耐吓有用嘅咧？咁嗱，睇嚟咧，嗱唔知道，因为你感染咗另一个基因有少少变异咧，又可以感染，之前嗰啲抗体又冇用嘅，或者系唔系冇用，而系可能又太弱之类啦。咁所以系冇保证嘅，原来你感染咗一次有第二次嘅。 系嗱，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往后有机会啦，可以再问一下啲专家啦。咁但系即系纯粹从常理嘅角度去推论嘅话，依场嘅全球嘅即系疫症嘅一个战役啦，可以咁讲。任何政府要打一个咁嘅战役嘅时候，好可能咧真系要将呢样嘢考虑落去嘅时候咧，成个战略嘅方式。是要有不同的考虑的咯，即是以往我说，我完全阻截晒所有来源，内部做很多检测，做到清晒了，我跟得到了，这样。地旅行可能又出现个问题的咯，这样是吧？那甚至在内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为什么呢？ 同埋你以为话之前譬如英国咁啦，话个喂群体免疫，即系群体免疫系谂住有七成人有抗体之后咁啊，好咁就安枕无忧啦，未必一定个个感染晒嘅，而系可能打咗防疫针之后咧，就可能大家有群体免疫啦。咁睇嚟咧，又唔系咁打喎呢个算盘，可能你有呢个防疫注射都未必能够解决个问题。嗱，今日咧就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袁国勇嘅团队系研究，即系刚才讲嘅嗰个再感染嗰个男人啦。嗱，佢哋嘅讲法话咧，就即系代表咗咧，即使通过感染病毒而达至自然免疫咧，免疫力亦只能够维持一段短时间。咁就代表住咧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咧。会好似一般嘅流感病毒咧，持续喺人群之中存在啊，咁又系另一回事咯，吓。 系啊，嗱，如果即系真系当佢一般流感咁去睇，依个同一般流感嘅最大嘅分别，即系佢可能个感染力更加强啦。相对一般流感，佢嘅死亡率，嗱，我谂依家即系可能过早去做一个全球性嘅判断啦。咁但系起码大家即系。都仲系一个恐慌嘅阶段，但喺呢个恐慌嘅阶段，如果我哋已经系掌握到一个咁嘅状况嘅话，喂，其实嚟紧嘅讲紧好多嘅疫苗啊，可能有突破啦。咁但系跟住大家又系会有嗰个问号喺度咯。我就算打咗疫苗，可能都系得几个月嘅帮助，就算真系。有效都好，咁何況有一啲有部分人可能係冇效嘅咁樣。 即係如果好似流感針嗰啲嘅疫苗咧，就係、是、每一年都要去計算係邊一個類型嘅流感，然之後要打相應嘅疫苗先至得嘅，而且唔保證係百分百有效，甚至冇九成八成添。 咁即係變咗我哋真係要往後嘅生活咧，就要與依個病毒咧，係。同行啦，咁但系如果同行嘅时候，呢个就正正啦。好多我哋现有嘅防疫嘅政策咧，同嗰个成个经济生活环境咧，系有好大嘅即系影响嘅咁样。咁呢啲嘅政策，如果睇得到现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系咪需要从个战略上边重新去考虑咧？咁样咁嗱，当然可能我系话，依家得个案例啫，咁样系咪言之尚早咧？咁但系呢个我谂。整體嚟講，唔係淨係香港，講真，全世界都應該要有一個準備嘅咯。 好啦，嗱，咁我哋剛才咧一個鐘頭嘅節目咧，都討論咗好耐咧，就係、是、政府準備做嘅呢個普及檢測，究竟即係應唔應該做咧？嚇，咁你又點睇咧？ 嗱，我自己嘅睇法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嗱，如果我哋成個目的啊，我哋針對一啲嘅高危群組。是要做嘢嘅，咁嗱，咁嗰啲咧就要有部署，一路去做落去。咁但系咧，仍然咧喺个社会上边咧有一个大嘅缺口嘅，个缺口就系啲隐性嘅，即系病人。咁我哋系咪有方法可以揾到佢出嚟咧？咁样嗱，比较普及嘅检测咧系一个可行嘅方法嚟，吓。但系当我哋推行呢样嘢嘅时候咧。个参与率咧系有决定性因素，咁能唔能够令到绝大部分人参与咧？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是，我哋话 唔紧要，我哋做强制性嘅咁啊， 强制唔到啦， 吓，强制唔到啦。讲自愿性嘅时候，咁好坦白讲，就要靠政府去推动咧，就靠佢感召力， 嗯、 或者系靠佢推动个计划嘅时候个说服力。 嗯， 咁但系好明显咧，就系即系听翻过往嘅一段时间嘅民情咧。呢、这個感召力同呢個說服力可能都仲係不足。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嗯，其實去做呢樣嘢咧，就叫做咧好過冇，好過冇嚇。鬧到幾多就鬧幾多啦咁樣嚇。咁、我哋係咪就停留咗喺呢個咁嘅階段？就喂，大家總之你從一個好市民嘅角度，你盡你就應該去做啦咁樣嚇、 嗯。 有冇一啲更加好嘅方式，有系統嘅方式去？起碼過往一段時間聽到市民有不同的憂慮或者疑慮嘅、可唔可以做多啲功夫呢？ 可唔可以做多啲功夫呢？咁啊，電話裏邊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啊，張國軍你好， 你好，大家好。 咁係即係而家都睇到有好多即係不同嘅聲音啦，有啲都會擔心究竟做呢個全民檢測有冇用啦？咁啊，有關會唔會話收集咗一啲 DNA 嘅樣本咧？咁嗱，政府就多次去已經説明即係唔會咁做啦嚇。咁嗱，你自己即係即係作為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咁覺得有咩政府仲可以去說服市民咧，係增加多啲信心？ 當然你話去多啲講，即係透明度高啲，話俾大家聽係點樣做，點樣確保大家的私隱係要做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諗即係大家咧都要客觀嘅，即係問心嗰句，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我都聽過好多官員即係公開亦都解釋過成個流程，其實亦都唔涉及到有任何資料係會嚟咗香港，亦都只會係屬喺即係香港我哋嘅範圍內由即係有關部門咧係純粹為今次個普測而做嘅啫，咁所以我你問我其實個流程我係明白了解，而家在於咧就係話有一啲人係本身會唔會係有抗拒嘅心態，如果係嘅話咧，坦白講，可能你再講多十次二十次咧，佢都堅持係有疑慮嘅。嗱，咁呢個真係冇辦法，信心呢樣嘢係雙方面嘅，一方面當然要聽大家講，亦都要多啲去解説，去釋除大家嘅憂慮。另外一方面，個受眾佢自己有冇去客觀公平去分析呢？我諗呢一點亦都係重要嘅。 嗯， 張國軍嗱，好坦白講啊，你我個人嚟講，你話因為驚個資料流失呢樣嘢咧，我自己都唔會有咁嘅擔心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要驚資料流失，政府就掌握咗好多人嘅資料啦，咁樣唔需要驚呢樣嘢做。但是除了依点之外呢，其实亦都有不少的市民呢是觉得喂你是做一日的，咁做完一次之后呢其实就冇后续㗎啦。根本都冇保证呢嗰样嘢呢是有一个真真正正可以捞得到一啲即係大病者嘅喺个社区里面可以传播嘅一啲隐性嘅人嘅嗰、那个具体效果。咁呢样嘢系咪一个即係我觉得是合理的疑问来的。如果他们觉得根本我没有事，我就不对于整个流程我都有很大的保留的时候，我就不如不要走去排队了，这样反而还会在过程里面中招添。这样 当然了，明白。即係你講到排唔排隊，其實我聽到其實今次嘅安排，你要預先登記，即係當然你話即係你去到嘅，佢都唔會幫你做，但係你亦都會採取預先登記分流，希望咧係減少去到現場係話會有人群聚集嘅呢一個嘅問題啦。咁但係嗱，當然你話如果佢今次出咗個方案，我哋去比較，會唔會有啲更好嘅方案咧？一定有。例如剛才你都提及過，如果這個呢一個是強制性的全民檢測，效果一定比今次自由自愿一次性是好的。你說如果是每個星期或者每個月都全民做一次檢測的，效果一定比現在這個方案好的。但是在我們香港現在這個自由的社會，在我們當前的環境裏面，坦白說剛才所提及過這些更好的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可以在香港可以有效實施呢？如果唔係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就好似而家咁退而求其次，又要去照即係顧及大家你願意唔願意嘅問題，然後讓大家去做呢個檢測。我諗呢一個係喺而家客觀環境裏面可以做嘅一個比較即係可以咁講好嘅方案咯。 嗯，我谂嗱，我哋都见到政府就叫大家唔好阴谋论啦。咁但系喺网上咧，亦都见到好多嘅一啲讲法啦，即系佢哋都有嗰啲质疑咧，都想问下张国军，譬如话，即系政府就话惊人群聚集咧，就选举都推迟咗一年嘅。咁而家又想几百万人去一齐去做呢个检测咧，其实都系聚集埋喺度个社区中心嗰度啦。咁其实都仲要除咗口罩去做检测啦。你点样睇嗰个风险咧？ 當然啦，我諗喺去到現場去採本嘅時候咧，一定要即係好似而家即係醫療佢哋人員咧所提及嘅所有嘅一啲嘅安全嘅措施咧，都必須要做嘅。我諗今次做呢個檢測，大家要明白到係為公眾嘅健康嗰度出發咧，係去做嘅。當然啦，始終咧都會有啲人咧，佢係唔願意去做嘅。嗱，好多原因，例如第一種。即係難聽啲，我唔怕死嘅。嗱，有啲人係咁樣嘅，有一啲人就話啦，其實因為我呢段期間咧，抗疫期間我都比較小心，我日日都留喺屋企噶啦，我感染機會低嘅，我唔去做啦。第三，當然剛才我提及過，有啲人咧就係我有其他考慮，我包括我抗拒內地噶啦。咁嗱，呢啲人去唔去做咧？我哋冇辦法，亦都咁講，呢個係佢哋嘅自由嘅選擇。但係我哋今次可以做一次叫做全民嘅普查咧，起碼一次機會俾一啲去擔心自己有事發生，例如舉個例啊，近排有某一啲大廈出現咗可能係六七八宗嘅一啲嘅感染個案，佢哋成座樓嘅人好擔心，有好多呢啲嘅居民咧，甚至係走嚟揾我，喂，可唔可以叫政府嚟為我哋附近呢幾座樓去做啊？咁嗱，呢度咧就好多時咧就究竟政府願唔願意為呢幾座樓去做，可能咧都有一個問題出現。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好似今次咁。呢一啲住喺附近嘅居民，因為近排喺佢個區確診個案比較多，我亦都比較擔心，而佢願意去做，而喺過程當中，我哋係的而且確係可以揾到一啲嘅隱性嘅病毒嘅帶菌者嘅，咁其實亦都係幫助到我哋防止社區裏邊咧嗰個嘅呢一個嘅傳播鏈嘅。 但係咁，譬如話呢類型嘅樓宇咧，之前都已經政府有一啲免費嘅檢測做過，其實個反應都係得三成左右嘅居民交翻啲樣本瓶嘅啫。 包括當然好多個原因啦。之前我哋亦都知道啦，喺個過程當中就第一，佢派嘅時間係點樣啦。甚至好多居民當時亦都唔理解佢嗰個採本嘅過程，因為好多時你派完要去翻去採本，坦白講，我自己亦都覺得咧，過去你要啲居民翻去做咧，去採本咧，其實個出嚟究竟會唔會影響嗰個嘅準確度咧，我都有保留嘅。所以如果喺今次裏面全民普測係能夠揾一啲受過真係訓練嘅人去採本咧，我認為呢一個係比過去由居民翻屋企自己自行去採本咧。我認為是比較咧，係一個可靠的一個方法咯。 嗱，張國軍，你講到依度咧，正好就係、是、嗱、如果我哋即係依家一定會做依樣嘢咧，咁好啦，做完之後喺你個角度嚟講，你覺得有乜嘢嘅指標，你會覺得係依樣嘢做咗咧，其實都算係成功噶啦。嗱，譬如你純粹講數字。以往的傳聞就話我要做500萬個嘅，然後跟住後屘又話300萬咁。今天咧就政府話唔定目標啦咁樣嗱。咁你心目中會唔會有個目標咧？或者就係、我做完個流程之後，原來其實咧依、這個用鼻又好或者心喉又好用拭子咧，大家做過之後咧，其實一般人都原來唔係咁難做喎。你會唔會有一啲咁嘅目標就話日後可以繼續去監察，然後推動？ 嗱，當然啦，喺今次裏面你話會唔會定一個硬指標咧？我認為係冇需要嘅。當然你問我，越多市民參與，大家一齊去做，一齊去睇下究竟而家有幾多隱性帶菌者抽曬出到嚟，然後去隔離治療。嗱，呢一個肯定係大家想見到嘅結果，但係唔會有一個數字，例如你話300萬，定係350萬，係達到呢個數字就係成功，達唔到呢個數字就係失敗。我唔認為呢一個數字係有任何嘅意義喺度啦。所以你問我嘅話，我好希望即係今次裏面咧，當然能夠鼓勵更多人去做呢一個嘅測試。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揾得一個得一個，令到社區裏面少一個隱性嘅帶菌者。呢、這、一個我相信係今次全民即係普測嘅目的，而且我亦都好希望喺今次裏面能夠總結到個經驗，同埋俾到社會係建立咗信心之後，喺將來如果我哋係再推行，令到佢能夠例如有我哋會唔會有一個健康碼嘅制度啊等等，令到我哋即係touch wood 喺下一波如果真係有疫情出現喺秋冬嘅時候，我哋能夠大家。更加可以全民參與去應對疫情咧，我諗都係呢個都係重要 的。另外仲有一個爭議啦，有一啲嘅議員咧就會比較 關心咧，就係現時咧有好多嘅新嘅一啲建設，包括興建臨時醫院啦，包括今次嘅普及檢測計劃啦，其實都全部都係由即係主要係由中央去出資出錢，同埋即係好多嘅人員都會嚟到香港啦。有啲議員就擔心咧，即係呢種中央出錢嘅模式咧，即係會令到即係議員就好難監察啦。即係其實你知道啦，呢個世界都係咁，邊個有錢邊個話事，邊個出錢邊個話事咁。你點睇咧？ 當然啦，即係喺我相信如果議員想監察咧，其實嚟緊喺立法會裏面咧，都可以向官員咧係去質詢，係咪去了解嘅。咁但係坦白咁講，今次點解要內地幫手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資源、設備或者係技術能力方面咧，的而且確咧，我哋係不能夠喺短時間裏面做到。可能大家會話：喂，我哋都起到醫院啦，冇錯。但係可能如果經我哋過去大家你所大家經驗啦，我哋經立法會政府經立法會去規劃去攞錢去興建，唔好話三個月啦，三年都起唔到呢間臨時醫院啊！但係呢個疫情係唔等人噶嘛，特別當專家都話俾我哋聽，秋冬季極有可能有第四波。我哋而家再唔做好呢方面喺個容量方面係提升嘅時候，我哋點樣捱過呢一個冬季呢？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好实实在在我哋要面对嘅一个公共卫生嘅安全问题。 嗯，明白。好，唔该晒 你， 张国军，唔该晒。系张国军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 系啊，嗱，即系正正就系依家仍然系一大堆嘅疑问啦，系嘛？咁啊，究竟点样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九月一好快嚟嘅啫，系嘛？咁啊。點樣去適宜令到更加多人會參與呢？咁樣咁依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政府無論如何都好咧，都真係要加把力先。 好啦，時間就剩翻唔多噶啦喎，點樣加把力呢？各位又係咪聽政府咁講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南沿岸同南海北部，下晝四點，颱風巴威集結喺濟州以南約6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東海並繼續增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咧，啱啱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交通仍然系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近有线电视大楼。就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较早前有意外，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另外反方向去翻屯门嘅交通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丽景。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象鼻山路东行去全锦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愉景新城，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龙尾在葵涌警署，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河道一段龙尾就去到大涌道近海兴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古国图商讨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佢嘅生母系吴咏仪。莫道伯商讨三岁女儿嘅福利事宜，佢嘅生母系余敏西。余咏诗商讨七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又请七岁男童余浩俊嘅父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商讨男童嘅福利事宜。慈利焕商讨十三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梁佩琪商讨四岁、三岁、一岁女儿同埋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谢少麟商讨四岁、三岁、一岁女儿同埋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曾金财商讨四岁、三岁女儿同埋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张永森商讨四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邓先生商讨四岁儿子张俊贤嘅福利事宜。大先生英文拼音 Tai Kin Chun 商讨四岁儿子张俊贤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28925325。 今朝瞓唔到啊！ 朋友，你有冇试过失眠啊？ 大家好，我是米克。在失眠的时候，我很喜欢按电话，看看曾经收过的短信，然后我会发现有些朋友曾经很熟悉，但是已经很久没联络，而这一刻他居然在上线，我应不应该发这个短信给他？ 未来的日子，每个星期日的深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会带你进入一个失眠的时空。 3, 2, 1。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l.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啦，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讲下咧，即系呢个疫症嘅政治问题啦。虽然话成日我哋话健康事就归健康，唔好渗入政治，但系真系好难避免啊。甚至你见到全世界喺度争相研究疫苗咧，嗰种感觉好似去翻六十年代嗰种太空竞赛，大家都喺度斗快啊。 即系呢个咧就已经变成全球问题啦。就、但系香港。亦都有唔少人咧，亦都有持住一個咁嘅心態，即係，係咪逢親我哋用親中國內地產嘅嘢或者某啲嘅服務嘅時候，我哋都要貼個懷疑嘅標籤落去咧咁樣。咁依個咧又係即係嗱，無論我哋喜歡唔喜歡都好啦，其實已經變成一個社會上邊幾普遍嘅問題。咁但係呢個社會上面幾普遍嘅問題，一落到嚟一啲唔係話，我唔買特內地嚟嘅豬肉就可以買美國豬肉，唔係呢啲個人選擇嘅情況底下，政府去推動一啲比較廣闊、牽涉廣闊民生利益嘅，例如今次嘅一啲嘅檢驗嘅時候咧，就面對一個政治選擇嘅問題，係嘛？你譬如你話，呢個內地其實真係。幫我哋完全係唔收費嘅咁樣。好啦，如果我哋話，我唔要，我香港自己嚟做嗱，咁嘅時候，我哋自己唔好講話我資源夠唔夠先。個資源其實係咪最有效嘅運用咧？調翻轉頭，之前都講係咪香港本身有啲資源係應該更加做多啲一啲所謂高危群組， 的持續的檢驗呢咁樣。咁呢個呢其實我哋應該有比較闊少少從民生的角度考慮。咁但一滲入咗呢種嘅所謂互信基礎薄弱嘅情況底下，包括咗對特區政府亦都包括咗對內地嘅一啲嘅服務嘅原則嘅時候呢，好多時都有理說不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我哋仍然係一個自由社會，我覺得就大家要講咪講咯。 係嗱，咁最近有一個我諗新嘅趨勢啦，係見到譬如話喺亞博館旁邊起臨時醫院，又或者係即將推行嘅普及檢測計劃咧，其實即係中央咧係即係負責咗好多嘅資源啦，係免費提供咗好多硬件啦、人員啦、檢測能力啦。嗱咁由中央俾錢嘅時候咧，咁香港究竟可以？可唔可以出聲咧？有啲乜嘢係即係特區政府係即係或者啲議員係可以仲監察到嘅咧？咁亦都有唔少人咧係擔心呢個問題嘅。電話裏邊就有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嘅。郭家麒你好啊， 你好。 嗱，好多人都會覺得嗱，中央俾錢嚇，香港唔使出錢，好嘢啊嚇。你有啲唔同睇法喎？ 嗱，我諗永遠咧，如果有人請我食飯咧，我第一件事梗係好啦，有人請係咪？即系呢啲系好自然嘅，即系先系欢迎嘅。 嗯嗯， 呢个系人之常情。不过咧就要睇翻，即系就而家唔系请客食饭啦，而家就系、是即系牵涉到一个就系个检测计划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两个嘅临时嘅医院嘅嘅兴建。临时医院嘅兴建咧，似乎嗰个争拗点就少啲，就系、是、我意思喺嗰个冇咁多怀疑。即係譬如個好似檢測入面有啲香港人都會諗起譬如 DNA 啊等等嗰啲啦。咁我先講翻嗰個臨時醫院同埋嗰個即係火神山醫院嗰部分。咁嗰部分咧就以往我諗林小露坐過城規會嘅，我記得佢都 冇。不過我個背景好多人令我 係你個行家啦。咁咧就好多時香港嘅興建一啲公共設施咧，佢都有個程序嘅，即係譬如話。個諮詢嘅程序，佢會問翻兩大類嘅人咧，就係嗰啲叫持份者，譬如話嗰如果係嗰區嘅，咁佢問一問嗰區嘅居民啦，如果有嘅話，對呢啲件事有冇一啲意見啊？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相關嘅委員會，即係譬如話如果喺立法會，咁佢都會問一問，舉個例衞生事務委員會，或者嚟緊個禮拜五會有一啲叫做特別內委會啊咁。咁今次咧就似乎就。兩個咧都冇做到，嗱呢個咧係一個先例嚟嘅，因為其實 我哋剛才問阿張國軍啦，佢我諗佢嘅講法就係、是，喂，疫情唔等人啊嘛，疫情冇得等噶咯，要做噶咯。 疫情等人係啱嘅，不過我哋如果真係睇翻嗱，我哋曾經喺第三浪之前咧，香港有超過20日都係相對地係冇任何新嘅個案嘅。其實第三波咧，即係。好老实，而家专家或者啲传染病专家翻嚟嘅数据显示咧，政府嗰、那个即系豁免检疫政策嗰度出咗问题。咁呢个系事实嚟噶，我谂我都唔好再即系去辩论呢一样嘢。只不过如果我哋要做一个好嘅公共政策，第一件事梗系搞好个源头啦，即系话呢个我哋叫做豁免检疫政策。但系好可惜，去到今日咧，政府系完全系冇意思咧，系重新去检定呢个豁免检疫政策嘅。呢、这個第一，咁就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就會有一啲好多新嘅做法咧，包括話啊，佢要起新嘅臨時嘅醫院啊，會起一啲叫做即係喺亞博嗰度有啲嘅一啲嘅床位啊等等。咁咧呢個我哋覺得好似唔係好對焦，即係嗱，我哋做嘢都睇個源頭嘅。如果你對到焦個源頭咧，個問題細啲。不過今次咧，我有啲擔心咧，就係、是、政府愣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叫做健康碼同埋開放嗰個香港嗰、那個邊境嘅。點解我會擔心咧？因為佢咧啲嘢就愣埋一齊嘅。如果你睇佢上個星期嗰個記者會，佢話嗱，我哋而家咧就將會用港康碼同粵康碼，咁跟住下一步咧就開放啦。咁開放之後咧，可能都會有啲有機會咧會大量嘅需求係去做呢、這、一個。臨時醫院啊，咁我一聽落去就唔對路，咁即係話咧，不但止冇做好個邊境，仲要咧朝住咧更加大個開放邊境。即係我舉一個例咧，如果我哋咧今日咧任何一個香港人翻大陸咧， 深圳都要嚟14人啦，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最起码嘅 A、B、C 嚟嘅，即系话你要做好嗰个区域嗰个叫做防疫啊咁。但系我哋嘅政府咧就似乎系倒转谂嘢，佢话诶我哋唔怕，多多人有病都唔紧要噶，我起埋啲临时医院俾你。咁我听落又心都实埋，唔系话你搞呢啲嘢，你即系预住香港人更多人需要住医院，更多人需要病，即系更多老人家死亡。喂，咁呢样嘢就真系唔对路喎、 啊。但系觉得其实嗱，依个系你嘅解读啊。但系即系过往一段时间，其实好多外地输入嘅案例，其实又唔系喺大陆嚟嘅，亦都有好多其实系即系社区本身里面爆发嘅案例。从个规划个角度嚟讲，做定呢啲硬件系咪其实都系必须啦？即系当然你头先都讲到，可能有啲基本程序要跟嘅，或者因为有时间，我都想问你乜嘢最基本程序，即系同个疫情喺度斗快嘅情况底下，乜嘢最基本嘅程序应该要受监察嘅咁？但系从硬件嘅规划，大家都知道，就算内地几快都好咧，都需要时间噶嘛。你如果唔做定嘅时候，你去到真系嗰、那个秋冬季嘅时候，个疫情再爆发，系咪会有嗰个危机喺度咧？即系就算你真系封晒同内地嘅关，咁但系你之前都讲个船员啊，各方面好多其实都唔系内地嚟嘅，你冇可能全部封晒嚟噶。 两样嘢啦，嗱，第一咧就系、是、我先讲话个疫情喺边度嚟啦，即系嗰啲香港或者全世界，你有啲地方可以借镜，譬如澳门啊，或者系台湾咧。其实佢都即系特别台湾咧，佢又冇用嗰啲咩港康码，亦都冇咩咁检疫嘅。即系你嚟到咧，你就所有人都要做检疫。咁所以佢到而家就400几个个案啦，比香港系十分一。咁 OK， 咁但系我哋咧就呢个豁免检疫咧，其实出咗问题。即系我哋当然唔系唔俾人入嘅，嗱呢两件事嚟嘅。你每一个人，包括旅客又好，做生意又好，咩人都好，你梗系欢迎佢啦。但系得一样嘢做啫嘛，你检测咗佢。即系而家最大的问题就系你唔做检测，你有得佢入嚟，呢个先至系问题啊嘛！呢个系冇得妥协嘅，喺传染病嗰个防御入边，你个个做个测试有咩问题呢？即系嗱，而家我哋用虽然话大陆唔收钱，你讲紧如果真系做五六百万个咧，我粗略计过300蚊一个咧，就成20亿嘅。 嗯， 咁你做20亿唔系小钱啦，虽然有人送俾我哋啦咁。咁但係你連最起碼個源頭嗰啲旅客你都唔去即係去做檢測講唔過去，呢個第一。第二呢，你話要唔要起，喂，我自己二三月嘅時候都叫政府做呢個臨時醫院，所以唔係新嘢嚟㗎。只不過就算我喺香港幾好嘅嘢都要做，我哋都會有個程序，佢話啊，你喺邊度做啊，你有冇啲設計俾我哋睇啊，嗰、那個排污係點啊。即係我諗做嘢香港呢慣咗有個系統，有一個制度嘅。咁而家我哋覺得我自己擔心咧，就越嚟越背離呢個制度，即係做嘢咧，其實已經越嚟越唔使講噶啦，得噶啦，即係我哋即係長官意志就做啦，咁樣你問咁多錢都唔使俾你咪要咯咁。呢個係一個開咗好壞嘅先例。 我哋講翻嗰個即係嗰個檢測啦，即係普及檢測啦。剛才林小老都話，即係其實就叫做好過冇嘅，其實。点都好，揾得多一个就一个啦，揾得多一百个就一百个啦，系咪咁睇咧？你 嗱两样嘢，第一咧就冇嘅，你做好多嘢咧，其实都冇问题嘅。不过你睇个代价啦，因为而家我哋点解担心咧？有两样嘢，大家睇落都有啲担心嘅，即系除咗话嗰个检测个有效性咧，系即系所有专家都讲嘅，大概7日到嘅啫。即系你做一个咁大嘅一个检测，可能得一两个礼拜有效。值唔值得呢、這個第一個。第二，而家話有100个社區嘅檢測站，但係啲檢測站咧，俾人嘅感覺就係有啲係唔係好能夠睇到個環境上嘅有冇照顧到環境，有好多唔同嘅社區都已經開始出聲啦。第三咧，就最令我擔心咧，就係啲人員嘅問題，因為佢而家要做咧，佢係要用佢有人計過要8000个人次啦，即係去做啦，咁我答你唔到係點，不過可能係佢去揾人嘅時候有啲困難啦。佢而家咧開始連一啲我自己收到嘅嗰張私家醫院入面嗰張嘅信息咧，我真係大吃一驚嘅。佢話實驗室嘅化驗員、物理治療師或者嗰啲叫做健康服務助理員都得，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健康服務助理員，即係我哋喺醫院入面有啲前線嘅姐姐咧，平時係負責去譬如處理啲糞便啊、抹身啊、執床啊。 我諗佢哋唔會去抽樣本嘅係嘛？ 唔係啊，要抽樣本啊。 佢哋都抽埋。 做嗰個位係，佢就要就要採樣本嗰個位、，exactly 係做嗰個位。咁嚇，咁物理治療師就大家都知道都俾佢幫過啦，即係係多數都係。幫我哋去做好一個身體上一個，譬如有受傷啊、骨折啊，會做好。但係揾佢採樣喎、化驗室嘅助理員都係要採樣喎、啊，即係佢啲，因為佢最需要一大量嘅人去採樣。我自己睇翻大陸嘅內地嗰啲嘅文獻、科學文獻，佢自己都講，譬如包括喺武漢有一個出名嘅同濟醫院啊，同濟醫學院可能大家都聽過。佢間醫院入面咧，佢做呢啲測試咧，佢得八個護士專職去做，做咗超過10000個。喺間房入面咧，負起碼所有一啲嘅設施咧，都要啱規格，佢哋先敢俾人做。又要輔導嗰個護士，因為佢都日日都喺個高危嗰度做。但我哋咧睇翻咧，最初就話要即係震驚到話要用外科口罩。而家就話好啦，可能有 N95， 跟住我再問一啲報咗名嘅護士，佢話都冇啊，N95 都唔會有㗎啦，你預住用嗰隻納米嘅口罩啦咁樣。咁我聽落去，我覺得喂好唔對路啊！而家做咩事？點解會一個？因為你要知道咧，同攞心痰係好唔同嘅。今次咧，佢係要落個鼻腔同埋係去個口腔。我諗大家都有個經驗咧，即係你俾人哋去搞個鼻腔同埋口腔入邊，你。嗰、那個人唔係好熟悉嘅，佢要做個舌壓要揞落去咧，好多時會嘔嘅，或者會咳嘅。如果嗰個係一個係隱性嘅帶菌者，佢就第一下就將啲病毒係放曬出嚟。 但係國家其實你講咗依啲憂慮，我哋明白啊。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就係、其實喺個社區嘅裡面嘅爆發，多多少少隱性嘅帶菌者係一個問題。如果我哋話、政府你做依樣嘢好多好多技術問題，其實政府做任何嘢都有好多技術問題嘅。唔做嘅時候，我哋有喺你個角度點樣揾到啲隱性嘅帶菌者咧？ 嗱、我諗咁，第一件事咧，你分次序咧，第一就係個邊境要做嘢，第二咧就啲、高危嘅群組做嘢。而家已經清清楚楚，譬如高危群組有幾個啦，即係嗰啲安老院舍嘅員工佢有做嘅，但係啲長者佢冇做啦。貨櫃碼頭咧，佢最近咧，即係上個星期嘅數字都係得一半人去做。另外就係啲外佣嘅姐姐咧，佢喺外佣宿舍入邊咧係得四分一去交嗰個標本。仲有譬如食肆啊、的士啊嗰啲，即係接觸大量嘅人群嘅行業，個交得好低。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做嘢，你喺我當即係我手上有十粒子彈啦，即係我咁講，你都唔會亂咁發噶嘛，你唔會對住個空氣發嘅，你而家係對準個目標啊。如果個源頭做得好，對準一啲最高危嘅目標，大家係守好嘅個邊境咧，其實嗰個病毒嘅一般嗰、那個潛伏期7至14日嘅啫，咁已經將大部分我哋要用咁多億要做嘅嘢都做咗，因為你做一輪都係7至14日，你做唔做檢疫，你佢都係7至14日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跟住第二樣嘢，琴日你有冇睇到個一個信息？因為今衛生防護中心佢都唔夠人跟。有一個外佣，佢個僱主一個月前有事，佢衛生服務中心其實佢又唔夠人，又唔夠錢，乜都冇。佢用紙張去叫第二隊人去做，結果一個月之後喺個醫院入面個外佣唔知接觸過幾多醫護人病人先至知。就算我哋今次揾到有舉個例500個，一下子第一日有500個，其實衛生服務中心佢已經而家咁嘅情況。佢點樣去跟進呢？咁即係我哋做嘢唔可以盲目嘅。而家我哋覺得就係成件事盲目，好似我哋讀書嘅時期咩練鋼啊、大練鋼啊，即係諸如此類嗰種嘅做法，即係砰一聲咧，政治上有一個好好嘅口號咧，就大檢驗、全民大檢驗。呢一啲得唔得同埋有效，唔係我講出嚟。如果你睇翻最近好多嗰啲嘅，即係我啲行家啦，嗰啲傳染病嘅專科醫生同埋嗰啲呼吸科醫生，佢都提。分別提出呢一啲嘅憂慮， 係明白。 似乎你可以繼續講憂慮，但政府都似乎一意孤行。呢、這個係即係我自己聽落去嗰啲成係好唔舒服嘅。 好多謝你嘅意見，郭家麒，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咁佢都提出咗一個。即係如果有彈藥嘅話，係咪有啲高危群組係多啲而密啲手咧？因為剛才講到，譬如話，其實貨櫃碼頭咧。 今日嘅最新信息咧，就係收集咗6900个样本嘅啦，咁即係应该占咗好大部分喺里面嘅工作嘅人员。但係之前咧，譬如话的士司机啦，做嗰一轮嘅测试啦，都係做咗30%左右啦。另外嘅就係一啲即係超级市场啊、收银啊嗰啲成日接触人嗰一类型嘅工种咧，其实真係做咗呢，之前都有为佢哋去检测嘅，做咗嘅係个比例係好細。 我自己睇嘅问题呢，即係当然资源嘅即係优先次序嘅配置係一个重要考虑。咁但係我哋睇到喺呢段时间里面，我哋无论讲个所谓叫全民又好，或者普及嘅测试好，或者其实以往去针对一啲地区，所以高危地區，譬如慈雲山咁，或者係一啲板塊，譬如講的士司機，其實咧，當你係自愿嘅時候咧，嗰、那個回應率咧都係低嘅。咁依個唔係資源問題嚟嘅，依個係一個。 但你點樣強迫人哋做？ 係啊，嗱，你 好難。 嗱，正正就係咁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市民自己本身覺得我冇一個，即係我唔係要逼市民話，喂，你要有一個公民責任，一定要去做，但係。有好多嘢其實唔係為政府做噶嘛，即係真係為自己好啲去做。咁嗱，如果依個心態唔改變咧，好坦白，你有無限資源都好啦。只要係自愿嘅時候咧，嗰、那個參與率都可能係得30%嘅啫。 嗯哼， 係嘛？咁你解決唔到嘅，你就算你話我做幾多工危群組，除非逼佢啫，唔逼佢，咁又係30%。 但係要逼嘅話，就唔係咁容易嘅事啦。喺香港，好，電話裏邊有楊先生，楊生你好。杨生，系、 hey, 请讲。 Hello， 系，我想话咧，其实点解2003年同今次唔同咧？2003年嗰阵时，全民咧都系做一件事嘅，即系去搞好疫情嘅。但今次唔系，跟住政府做任何嘢都好，梗有啲人出嚟话唔好嘅。 嗯， 好似啲人话你去验之前嗰个有事入得黑之后点样？ 嗯， 咁其实你去到查落去到成去周围都冇，你唔知侧边啲人系点觉得，咁咪由佢。你食嘢你都要除口罩噶，咁又佢，咁点解唔自己唔做个责任去？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噶嘛，系咪先？你话你哋冇、你就冇啊？ 唔系因为知咗都冇用啊嘛，而家个问题系你知咗之后，你跟住你几日之后又会染到噶嘛？有机会。 我即系意思即系话，譬如好似我咁样，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事嘅，咁我咪 check 下有冇事咯。咁 at least 嗰一刻我知道我冇事先啦。 咁又点咧？ 咁、 那个问题系咁又点？ 我知道好似我身边啲人，我知道冇事啦。咁你自己出街咪小心啲咯。 嗯， 系咪先？ 明白。好多谢杨生嘅意见啦。杨生提到2003年同今次嘅分别咧，仲有一样好大嘅分别嘅，就系2003年个死亡率系20%嘅。所以成个严重性咧，即、就、系、是、你染咗病之后嗰、那个严重性系。即係大過今次好多啦，咁當然啦，即係楊生都講得啱嘅。其實我哋又唔應該話，即係頭先我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唔係個人你自己有冇用嘅問題，有陣時係對於成個社會，大家揾到一啲無症狀嘅感染者出嚟咧，對成個社會係有用嘅，對自己嚇冇事咁啊冇用啦嚇。咁我哋不如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上月初以来确诊宗数首次回落到单位数。新增个案中，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未完全受控，加上仍有源头不明个案。顯示社區仍有隱性傳播，普及社區檢測有助找出隱形患者。新增的4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分別是化驗所技術助理、零售人員、外佣和文員，4人分別居住在荔枝角、西灣河、北角和天水圍。政府將在下月1日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明愛員工會日前在社交網站說，政府會借用3間位於荃灣、牛頭角、香港仔和明愛社區中心作檢測中心。明愛回覆查詢時說，截至今日為止，只是收到政府口頭通知，將徵用下的牛頭角社區中心和香港仔社區中心作為檢測中心。政府早前曾經派員到機構轄下不同社區會堂視察，包括荃灣社區中心。 明愛話，機構已經初步向政府反映對防疫措施的關注。如果政府最終落實徵用土地，如果政府最終落實徵用場地，機構會盡力安排，避免交叉感染，減低風險。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私人檢控，控告涉嫌危險駕駛的的士司機鄭國全，以及去年11月在西灣河開槍的警員。律政司申請撤銷控檢控，獲法庭批准。律政司一方說，兩宗案件都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沒有合理機會將被告定罪，認為表面證據不成立。許智峯對法庭的裁決感到失望，認為律政司指案件證據不足是荒謬，他會同律師團隊商討，希望提出司法覆核。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調查發現，香港極端酷熱天氣持續，今年7月的酷熱天氣警告維持達到467小時，差不多20日時間，是2000年推出酷熱警告信號以來最長生效時間的紀錄。另外7月錄得21日的熱夜，即是全日最低氣温達到攝氏28度或以上，亦都是有紀錄以來單月最高。研究所表示，連續熱夜有較高死亡風險，呼籲市民提高應對炎熱天氣的意識。研究所調查發現，酷熱天氣相對一般日子帶來更高死亡風險，女性、長者、劏房住戶風險更高。港大建築學院副教授任超建議，政府在城市規劃時考慮主導風的方向來到設計街道定向，同時亦可以加設通風廊，確保空氣流通。天氣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了，在西贡公路近北港路有交通意外，那一段现在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普通道近福民路。重复一次，就是西贡公路近北港路有交通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和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另外在坑口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影业路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在影业路近坑口道和宝林北路近景林商场，就是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影业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分别在影业路近坑口道和宝林北路近住景林商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车龙都仲系好长噶，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在星河名居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还是多车。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都是挤塞的，两边的龙尾都是排到去丽景。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的希福道，因为有道路交通测试工作，所有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老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的音响装置的耳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电脑 有 ，WiFi 都有， 我仲上网加咗功课添啊！ 吓，书包都唔使执， 网上教学又得唔得？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陈浩之、何立燕， 逆流教室。 网上上堂使唔使着校服噶？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是林小鲁，而电话里面亦都有各位的声音，大家觉得嚟紧嘅普及检测，大家去唔去验呢？点解呢？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里面有林女士啊，林女士， 系你好， 请 讲。主持人，因为咧，我觉得咧咁样检测咧，即系伤财劳民咯。如果佢检测，如果佢嗰啲物质系好嘅，同埋化验亦都系准嘅，亦都系好嘅，人手嗰方面嘅派嚟系好，系有水准嘅，即系所有都有水准嘅咧。咁当然嘅都检查下无妨啦。但係我觉得听晒所有专家讲都係得个做字㗎咗。我觉得真係伤民劳财啦。咁但係我觉得既然间有咁多问题出现，亦都听过所有嘅专家，咁但係唯一一样嘢佢都唔做，就係封关。03年呢，我听到我位先生讲啦，我一赞成03年呢，我哋截个源头截得好快，一见到唔系封骨，唔系封口，唔系唔俾人知，系直情佢一俾上司知，上司一知道即刻就要计划，即刻去做讲话嗰度。我听咗唔系好耐嘅啫，呢段新闻 03年就未必系咁，03年冇封关噶， 03年梗系唔使封关啦，你做得好啊，快啊嘛，同埋一病佢真系冇得抵赖噶，好快就知。但系而家呢个疫情咁样咧，佢好麻烦，我觉得。 明白。 佢系病咗，有机会成28日先知道个病，咁啊真系麻烦啦。同埋佢自己系带菌者都未必知。 系呢、這个就系、 是。先拗教。 系啦，成件事就同03年都有几大唔同嘅，即系。除了話封唔封關之外咧，其實上即係2003年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超級太菌者嚟到香港都係好後之後先知道嘅，即係已經傳到去周圍都係，先至追翻轉頭先至揾翻個源頭。但係嗰陣時亦都冇封關啦嚇。 同埋即係始終唔同嘅病菌就係唔同嘅病菌啦。 係因為即係2003年沙士就太犀利啊，兩成人死咧就會令到個病菌嘅傳播鏈咧，佢自己殺死咗自己嘅傳播鏈。今次就唔係啦，完全可以潛伏喺呢個身體裏面又唔發病都可以傳播嘅話咧，就好難搞。 係啊，因為即係有時我哋睇翻香港唔係話要一定要同內即係內外地對比咧，咁但係現實環境嚟講，全球針即係面向呢個病毒咧，大家都有一個即係束手無策嘅情況，真係除咗中國內地真係雷厲風行咁嘅方式，咁但係我哋都討論過好多次，即係依種嘅方式擺落嚟香港點行咧，可能即係對個社會嗰個整體嘅震撼咧重大。 即係你話要強迫檢驗，咁其實喺香港大家知道，你諗下都知道冇乜可能啦嚇。剛才有位聽眾話， 全部都要一定要驗嘅，咁即係你可以諗下，就有200万人唔驗嘅時候，咁點算咧？嚇，你可以做乜嘢咧？政府其實做唔到嘢嘅，唔通個個捉你去驗啊？係咪？ 係咯，即係我哋喺啊唔適當嘅地方吸煙咁簡單嘅嘢係咪？理論上都已經有曬法例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上樓，尤其是我哋啲屋邨。本身嚟講又咁長走廊又成係嘛多門多户嘅，你點樣去強制呢？依啲其實即係一個概念，如果落唔到地，即係執行唔到嘅嚇嘅情況底下咧，你夾硬去推行咧，本身都係困難。但正正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又知道咁多問題出嚟嘅時候，真係往後，我覺得嗰個策略上面係真係要多方考慮現有嗰種嘅思維方式。是不是真的在香港我们要想一套适应一个开放城市 的做法。 例如呢你觉得怎样呢，即是见到的今天的新闻就是包括我们刚才都提过的，就是我、原来呢有一位人士一位男士呢染完之后呢四个月之后去完旅行回来又染过另一种的基因排序的新型冠状病毒。即是证明了呢那个免疫力就算你感染了呢就都是冇乜嘅啫，或者系即系唔系咁适用于所有不同嘅基因排列嘅病毒，就好似感冒咁样。如果系咁嘅话咧，大家面对嘅未来咧，可能大家嘅想象又唔同晒，点样应对又唔同晒。 嗱，其中一样嘢咧，即系嗱，我自己希望咧，虽然大家好似讲到，唉、今次嘅即系比较普及嘅检测，大家好似冇乜用咁，但系。我唔知啊，我想象如果个市场系够大嘅话咧，我希望咧就系话将来做到检测个成本咧系越嚟越低。第二咧个检测嗰个结果系好快有。嗱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方便到无论进出嘅人咧，就算有事都好咧，就可以咧系即系持续去做。然后咧我哋可以追踪得到啦，追踪得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分流吓。咁分流係必須嘅，因為我哋全世界冇任何嘅公營嘅醫療系統係可以即係承受到咁大嘅壓力嘅。你將來我哋唔希望出現咧，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嘅話，真係要入醫院，真係要隔離咪隔離啦。其他嗰啲好可能咧就係真係要乖乖地喺屋企自己即係要守規矩啦。 係嗱，電話裏邊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係啊，主持人再講翻呢個普及檢測嘅個人意見啦。咁重點唔係我想唔想驗。而我想質疑翻佢驗嘅背後理唔係咩咯？其實呢個名點改唔緊要，其實我想改一個名就話可檢唔可檢、自由檢唔檢嘅一個檢測咯。既然咁自由嘅時候，點解政府要講到咁高調一定要檢呢？重點就係有三點。第一，既然佢有500万人嘅目標，咁其餘200万人點解可以唔使驗？就點解唔俾佢哋驗呢？就點解可以自由驗、自由唔驗呢？換句話講，咁自由嘅時候，你可信性、說服性有幾強呢？加上好多坊間啲好客觀理據嘅質疑，點解林鄭唔答呢？第二點，佢當一扮就係話啲人咩抹黑呢個嘢，又話佢妄自又話咩醫護人員啊，唔知咩影響到啊，唔知咩教唆之類之類啦，啲字眼用到好即係批鬥式嘅。我想問。佢點解唔正視市民一啲真係好理性嘅一啲嘅討論，而一下子就咁樣去即係諉過於人呢？呢個係不老以嚟佢嘅即係佢嘅反應咯。而陳肇始亦都同樣係咁樣嘅表現，就係話聽講就話佢掛鈎翻，如果唔驗呢，就咩嗰個咩繼續唔知咩限制啲活動。不過我想問兩者有關係咩？係咪先？既然你啲人可以唔驗可以唔驗，點解你要咁一刀切就咁樣做一個下定論呢？好啦，第三点呢个好紧要的问题。当日星期五，林郑就话多谢中央。以下五类人士，佢想多谢边个先？第一，专家嘅意见；第二，医护员嘅努力；第三，市民克制；第四，佢领导无方；第五，中央嘅帮手。其实好简单答案，佢只要揾一班信得过嘅专家讲啲即系唱好嘅说话咧，佢可以将三类人咧连结埋一齐，将另外两类人咧医护同埋市民咧就成为对立。呢个就系佢最好做到嘅地方啦。 好，明白，多谢张生嘅意见。跟住仲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原本我都话，谂住咧系咧鼓励人哋去验啊，咁但系讲真，可唔可以咁样咧？即系如果你想鼓励多啲人去验嘅，搞到咁大头发。个关口唔守好，搞到咁大，疫死咁多老人家。北京、新疆嗰啲人哋大陆啲官都落台啦，问责啦。你不如是但揾几个官，自己唔做落台先，咁我就去验啦。再唔系你再谂下咯，咁多钱，每人派1万咯。 啊，去嘅顺便登记咪派一万咯，健康咪派一万咯，唔健康派两万咯，唔系啲钱俾你啲狗官有鬼用咩？搞死咁多老。 多谢黄生嘅意见啊！咁刚才同阿林小露都提，即系大家倾谈嘅时候都提过，其实即系要呢一个检测计划，要好多人参与咧，其实好紧要嘅就系即系大家对政府嘅信任啊。信任呢个问题就系、是、我谂，如果大家信个政府嘅话，就唔使讲咁多嘢啦。啊， 即系有时咧，我哋唔系夹硬要拉外地嚟做参考，因为真系朝朝都睇咗啲外语台先。 嗯， 咁啊喺美国戴口罩都系牵涉到呼吸嘅自由嘅一啲嘅争论啦。咁、我咧，市民有种种嘅怀疑喺一个公民社会里面咧，其实。唔单止系正常，其实某个程度健康嘅。但睇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就系仲有我哋，纵然我哋对政府有好多个怨气同埋即系不信任嘅情况底下，有啲嘢咧，现实环境嚟讲，你冇可能一天半天去处理到，亦都唔系因为呢个疫情，市民先对政府有意见。但我哋面对呢个疫情嘅时候，有冇啲嘢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嚴一嚴有乜嘢真正嘅風險咧？我自己會真係反為關注，成個流程裏面真係有邊啲環節會產生真正嘅風險嗱？咁如果我哋真係處理得到、解決到一啲嘢，說服得到，說之以理先，唔好動之以情，好難啊！依家說之以理先，好啦。如果真係做到依樣嘢，起碼有一部分人更加安心去做嗱、仍然係嗰句，可能唔啱聽到啦，做咗好過冇啦咁樣。咁但系都做一步先啦，咁样系咁啫。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回顾历史，毛泽东时期嘅中苏关系系点嘅咧？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嘅目的同埋性质有咩唔同咧？当时中国嘅外交政策，亚洲地区嘅普遍气氛又系点？马鼎盛、马恩赐同嘉宾刘兰昌一齐讲毛泽东对苏联天朝外交。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今次的疫情影响住差不多每个香港人的生活，其中有部分包括就是晋阳村的居民准备，本来就是很开心地入住新屋，但是由于那里有三座变了检疫中心的时候，就会令到有很多的居民延迟入伙。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第四、第五座就率先入伙，之前那一至三座就要保留做检疫中心，估计就去到今年年底才停用，然之后再要装修翻先至俾居民入住嘅。咁而受影响嘅居民最新就再获得新一笔嘅每户6000元嘅特惠津贴啦。咁嗱，电话里边就有沙田区议员麦子健啊，麦子健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你接触到嘅晋阳村嘅居民啦，咁而家入得火嗰批情况点咧？佢哋有啲乜嘢担心咧？ 咁就讲返四至五座街坊呢，其实佢哋今个月月底28号开始就攞锁匙啦。咁其实佢哋最担心个情况呢，就係一啲健康嘅问题，因为佢哋都你知啦，即係政府既然将四至五同一至三可以边入火边检疫。 佢就隔得几开㗎，两个吓。 其实就你话隔得几开，因为我哋都未入过去睇，即係依家係完全都冇人知道入面究竟你话距离几多。就真係唔知，因为我哋都 request 好多次，但都未入到去睇咁咯。咁佢哋依家个情况都係好担心，即係会中招啊，即係会感会确诊咁样啦。始终呢，因为政府唔可以 100% make sure 到究竟你係边检疫边入伙，究竟会唔会有啲传播途径，例如空气嘅粒子， 會唔會去即係感染到一啲四至五座街坊，令到佢哋去確診咧？呢個係佢哋最關心個問題咯。 但係都隔咗兩座樓噶嘛，即係都係兩座樓嚟噶嘛，應該嚟講就低風險嘅，係咪咧？ 我哋就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冇 100% 保證咯。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就覺得啊，我第一日攞鎖匙嘅時候，我應該即係我唔應該帶小朋友、帶老人家呢啲咁高風險嘅人士。咁我應該考慮可能會啊著埋保護衣啊，帶埋多啲防疫嘅措施啊入去咁樣咯。 麥子仁，你都了解嗰個屋邨嘅情況㗎？每一棟樓佢應該係都有獨立嘅。即係大堂啊，獨立電梯，佢係唔需要經過，即係一至三座同四五座係每一棟都係獨立噶嘛，佢冇一啲嘅公共空間需要分享噶嘛，係嘛？ 佢有啊，係公共空間就係、是一啲例如商場啦、啊，同埋街市咯、啊，同埋一啲通道，其實佢係要 share 嘅。即係話一至三同四至五，咁但係房署佢就話啊，我哋用咗一啲高身嘅隔欄，就可能啲兩米嘅水馬就分隔開咁樣咯。咁但係啲準居民佢每日去放工咧，佢搭架巴士喺巴士站落，其實佢都要經過一啲所謂叫做 share 嘅 common area 咁樣咯。 但係譬如講街市啊、商場呢啲，佢隔離嗰幾棟嘅人，佢係理論上佢唔會落到去噶嘛，係嘛？ 呢、這個就唔少話，因為始終過往聚人村呢亦都發生過有一啲檢疫人士係逃走咗出嚟咁樣囉。所以即係我哋都對呢一方面都幾擔心㗎嘛。 咁喺一至三座嗰啲居民呢又要即係繼續等啦、啊、有6000蚊嘅津貼對佢哋講嘅意義有幾大？ 即係其實政府係即係分別喺徵用之後，其實都出咗兩次6000蚊俾佢哋。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即係6000蚊對於一個即係連租都交唔到嘅金額嚟講咧，我覺得對啲街坊嘅幫助係非常之細咯。因為始終佢哋依家面臨緊幾種問題，有一啲係真係啊，今個月底已經係即係 sorry 講緊係十月底已經係話啊冇斷租啊，因為佢哋預咗十月尾攞鎖匙啊嘛，原本政府嘅計劃。咁但係佢哋去到呢一刻嘅時候，佢哋點樣喺出面去揾到一啲所謂叫做可以長住嘅地方咧？因為你知道簽約咧，租屋簽約一定係一年死一年生啊嘛。咁你如果你頭一年，你第二季定出年第二季入伙，咁你一定係簽死約。咁到時佢點樣去違反呢個合約咧？到時係咪都要賠錢咧？呢一啲係佢哋好切實個問題咯。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究竟政府會唔會有其他嘅所謂叫臨時房屋可以俾到一啲就嚟流連失所嘅居民去居住咧？呢一啲都係政府需要去諗咯。 係你依個好嘅一點，我想跟進一下。你同房署嗰個喺依啲問題上邊有冇溝通過？佢哋嘅回應係點啊？ 房署就話就住一啲即係最新政府個回覆就係話，佢哋都會研究緊一啲措施去幫大家咯。即係除咗呢一啲好房屋性嘅問題，咁但係你話嗰啲金額上賠償上，例如會唔會出多次6000蚊啊？佢就話一定要。喺个今个月尾政府开完会，喺个防疫抗疫基金咧先会再发布咁样咯。即系依家准居民完全唔知道任何嘅舒缓嘅措施嘅详情咯。 咁你觉得即系有咩办法可以短期内解决呢个问题咧？嗱，有啲议员就话揾啲酒店去做检疫中心啦。你自己有冇去了解过有冇可能？ 我哋系觉得其实政府佢要去谂嘅地方就系话，即系其实既然业界都出到声话，我可以提供千个。檢疫單位去俾你政府去做檢疫，咁其實呢千五個檢疫單位其實係相對嚟講係等於依家聚陽村咧用緊個幾個單位係相等嘅，即係簡單嚟講，其實主要政府去 accept 翻呢個所謂叫做業界提出嘅 offer 嘅話，其實係可以停用聚陽村，佢哋跟翻政府佢個 schedule 就可以十月尾去入伙噶嘛，呢個係最好嘅解決嘅方法咯。第二樣嘢我都好想政府就係話，其實你哋即係有冇諗過？究竟你哋出嘅金額係咪真係幫到居民呢？其實我哋就想要求政府可唔可以即係安排到一個，例如每個月起碼至少6000蚊嘅去金額去幫一班喺疫情之下而上唔到樓嘅準街坊咯。 明白，好多謝麥子健，係麥子健係沙田區議員啦。咁見到就係即係我諗。在疫情之下，很多人都是受到即是生活上受到一些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改变，咁似乎 即係都要諗辦法去面對啦。政府亦都睇下要點樣幫到佢哋。 咁有啲即係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啦。不過即係你譬如如果有細路仔翻學，可能佢有校網啊各方面嘅問題。不過即係依家究竟係咪如期翻到學啊？依啲咁都係一連串嘅即係問題，大家要考慮啦。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嚟講，業界提供嘅即係酒店咁樣，中間要經啲乜嘢嘅程序咧？即係最快可以幾快出到嚟咧？其實都係要即係一定要考慮，因為如果話，我每棟酒店起碼個空調系統啊，各方面又要查喎，咁搞完一輪之後，可能都要到年尾啦。咁就即係等於又係嘥氣。 係啊，同埋即係剛才我哋都提到嘅係，即係而家呢個疫情睇嚟係一個好長遠嘅、好漫長，唔知幾時完嘅。一次嘅疫情嘅時候咧，嗱，即係醫療上而家有準備咗好多醫院啦，或者係一啲床位，或者一啲社區治療設施啦。我諗以後就係一啲輕症嘅，或者係冇乜嘢症狀嘅咧，都會喺嗰度住噶啦。咁啊，大部分人都唔會入醫院噶啦。咁另外嘅就係、繼續即係疫情咁樣拖落去咧，經濟方面又有乜嘢嘅諗法咧？有啲乜嘢辦法係可以令到即係？一路咁样，有阵时又一波，跟住又一波，咁睇嚟以后嗰啲社交距离咧，放松极都有个限制。咁成个社会点样继续即系运行落去咧？ 所以我谂，如果系要用一个最坏嘅打算嘅角度嚟讲咧，真系成个社会嘅运作嘅系统咧。我哋真係要重新思考，即係如果我哋心理上面啊，依、這個希望真係最壞嘅打算，我哋要與依、這個疫症咧係同行一段好長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個現實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咧，現有嘅一啲嘅社交嘅隔離嘅方式，或者係維持社交距離嘅方式咧，係冇辦法可以長期。即係咁樣處理、即係嗰、那個成個經濟系統係會崩潰。無論香港政府有幾多嘅財源都好啦，你崩多一次，崩多兩次，最終都要面對嗰個問題。但係冇人可以夠膽講話，我一定知道咧。今年年底幾多月，或者明年年初幾多月咧，那個疫情咧就會。即係消失㗎啦，即係可能喺玄學界會有啲咁嘅猜測唔定，但係即係現實環境嚟講，你喺醫學界又好，喺政界又冇人夠膽咁樣講。咁變咗咧就係政府嘅行為，我覺得佢必須要有一手咁嘅準備。咁而依手咁嘅準備咧，其實就真係大家要預咗點樣處理個疫情唔斷嘅情況底下，我哋減少個即係病。同埋個死亡率， 其實喺即係話喺每個人嘅生活習慣，喺好多行業嘅一啲即係做嘢嘅方式上咧，係要重新諗過嚇。 即係譬如上星期我哋講到依個貨櫃碼頭咁，最簡單你一手接一手嘅時候，有冇做好個清潔工作咧？其實如果依個業界自己本身都覺得係從來都係咁噶啦，我唔需要再做噶啦。嗱依樣嘢咧。是永世都解決唔到嘅，即係所以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完全靠政府，即係各行各業自己都要諗啲方法。 譬如話飲食業咁，而家就講緊，譬如話你攞菜出嚟嘅，同埋你執碟嘅係要分開兩個人啦。一啲好細節嘅嘢咧，我諗相信好快啦，每個人都會發覺喺自己行業裏邊要做。好，今日唔該曬。